赏罚不平， 就是奖赏与惩罚 不公平啊。 奖赏和惩罚太轻或太重，只要稍错一分便是不公平。须知， 公道既不存在，人心就会不服， 不但无法表扬功劳惩罚罪恶， 而且反而足以积聚怨恨招致祸害呀。 故事，蜀汉的诸葛孔明说， 我的心就像秤一样，不能为人任意的减轻或加重。 晋朝的陈寿评论他说， 诸葛孔明对于朝政，凡是尽忠职守有意实政的人，虽然和他有仇，必定会奖赏。对于那些违法犯纪怠乎职守的人，虽然是亲戚近属，也一定惩罚。对于认罪自白的人，虽然是犯重罪，一定会赦免。对于虚言遮罪的人，虽然是犯轻罪，必定会重惩。所以当时诸将都能遵守军命，虽然像魏延这种叛逆的人，也能让他甘心顺服，没有不同意见。又像李平、廖立两人，被孔明判决终身废除职位，流贬他地，也都毫无怨言。掌理赏罚的人，应该以孔明为榜样。